时间21:00，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我们用律动贯穿晨心。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Why should I stay deep in the blue? I wanna move my body too.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相会于点播当中了。可能说到减肥，应该是女孩子们一生不变的话题，而女孩子们呢，往往又管不住自己的嘴，很多时候女孩子也都是爱美食的小吃货，那么我们的肉肉又减不下来，从春天到夏天，各种好看的衣服是越穿越薄，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怎么和自己的肉肉来抗衡呢？今天呢，我就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一些美食，既美味又低卡，最重要的是吃了之后不担心长肉肉。那么说到减肥呢，最主要的就是要少吃卡路里，也就是热量高的食物了。那今天呢，先为大家推荐一道的美食，叫做柠檬汁儿辣牛肉沙拉。大家都知道啊，这柠檬其实对人体是非常有好处的，每100克柠檬呢，含有的热量是24卡，而柠檬当中的维 C 含量是超高的，是抗氧化、提高免疫力的好食物。那今天我们就来用柠檬做一道沙拉。那么配料呢，包括甜豆荚50克、红椒1/4个，还有黄色彩椒1/4个、洋葱1/4个、柠檬要半个，然后圣女果准备6个，还有就是麻辣花生20克。当然了，还有调料，包括1大茶匙的橄榄油，还有1茶匙的黑胡椒粉，以及1茶匙的蜂蜜和少许的盐，这些呢都可以根据大家的口味来适量斟酌。那么接下来听好了，我可要说一下做法了。首先我们把柠檬洗干净，对切取一半， 挤出里面的柠檬汁，然后呢切下黄色的柠檬皮，把皮呢切成细丝丝，一会儿备用。找一个干净的碗，放入刚才说过的橄榄油、蜂蜜还有盐和黑胡椒粉，调成调料汁，一会儿待用。圣女果洗净之后呢，切成四瓣，可以小一点，这样呢拌起来比较入味儿。红黄彩椒都把它切成小丁，洋葱呢切成细丝，与圣女果一同放入碗中，加上刚刚切好的柠檬丝。这个时候呢可以先加入一半的调料汁，然后把它搅拌均匀，腌制一会儿。刚刚我们提到过的甜豆荚这个配料呢是要焯一下的，豆子生的可是不好吃的。甜豆荚焯熟之后呢晾凉，放入盘中待用，然后呢再把刚才说过的麻辣花生都把它压碎，压成花生碎，这样啊吃起来更有口感更香。辣牛肉切成薄片，蒸熟之后放凉，也和豆荚一起摆在盘子上面当一个底盘。这时候呢你可以把我们刚刚腌制好的那一些蔬菜呀、放到盘子的正中央，然后再把剩下的那一半的调料汁淋在上面，可以说色香味俱全。这道菜做好了，有黄颜色，有红颜色，还有脆脆的绿色。而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呢，这里面也是有肉食的，牛肉呢也是脂肪含量比较低的一种肉类。而整个这一盘沙拉当中呢，其实含量最高的当属各种配菜中的维 C 含量了，所以说是既健康又美味，关键还低卡的一道好沙拉。好的，那说完了这道沙拉呢，接下来我们再来选择一种也是比较低热量的食物。我们接下来选择的呢是蛋清，每100克蛋清含有的热量是23卡。那么推荐的这道菜呢就叫做麦香什锦炒牛奶。首先呢我们要准备鲜牛奶100克，然后蛋清取2个，千万不要蛋黄啊，我们只要鸡蛋的蛋清。那辅料呢包括燕麦，还有一小块火腿，一小根胡萝卜，豌豆适量，淀粉1茶匙，细砂糖1茶匙，盐是半茶匙就可以了。其实配料呢也都是非常简单的，家里面会常备的一些东西。好，那我们马上呢来说一下做法。首先呢要把火腿和胡萝卜分别切成小丁，燕麦呢用清水来浸泡一下，锅中烧上水，水开之后啊把豌豆焯上3分钟，捞出沥干水分，然后呢把牛奶加入搅拌器当中，再倒入蛋清液，再把已经泡软了的燕麦片也放进去，一起搅拌均匀。打匀的液体中再加入一些淀粉、细砂糖和盐，锅中加上少许的油，烧到40%热的时候倒入奶液，以中小火慢慢翻炒，将至奶液炒成固定的糊糊状，然后再加入火腿丁、胡萝卜丁和豌豆，一同翻炒到凝固就可以了。那这样一道菜呢可能更具备西餐的特点，不像中国传统的菜，但是它的营养成分也是蛮高的，大家有空的话，有兴致的话，也不妨来试上一试。 대로보여줘왔지모두앞에내가새로운걸할때이랩게임은바뀌어왔네 Backpack rap is a trap rap and everything 도덕 motherfucker we gotta get paid LM flow 너는막을수가없어내게몰려오는동감명예네가나를댓글같은걸로욕하던때그순간에도내몸값은더욱높아졌네이말을담아낸말이아니야난재작년보다세배를벌어내삶은좀많이변했지만내랩은걸어넌아직도과거를말하지 Yo shut the fuck up 난앞으로나갈마음밖에는저또벗어 My ambitions 해서 motherfucking rattle Hustlers like 나의음악들을팔어뭐에좀많은자식들은노래를알어제대로떴지공중에 I'm the hottest motherfucker 내겐여름도겨울절대멋없는것은난 A 처럼는너는 I'm on my cat city 시동대 city 막걸리아재를빙의한것처럼늘 hustle 나를더러운속옷처럼 battle 기억나오를적이치킨껍질만먹고선바로버리는버리를버는부자가되는게꿈이었는데이젠두마리를 spend it every day yo 하나를잃었으니 let me take it to the next level 이제는지구전세계지폐를내머니그리베비대한내꿈때문에이제내지갑은위인전대개똥 damn 난아냐거짓말쟁이세다백살할아버지되는 money I get it 오봉준호감독님의전화를받았지 cause I'm a monster 이건괴물2촬영 scene motherfuckers Yeah yeah 면도 finally made it top 16이곡이끝난뒤나기다리는것도높은외체도끼 and the 과과의연결도리 story now make it now show me 역사를써내리지만내면도 go tell him turn up 82 working all day party all day work hard play hard where do get it 모태한번에연암동에한번와봐 Spaniolo come to me gossip 사다인내교가서한번더 that's get possible 아침에를보는일뭐먹을지고르게가끔망한녹음이안될땐 Push the bike out with super big USB 하다보면 shake 내금방을얻어일상속에서영감받고나가사스러워불금엔우리김치우갱끼리술마시러다녀들은기득기득맨날집에가다나면서외전딱치즈내게던져휴진맥랩형또사라졌네역시어자번호따라갔네역시뭐시가난하나페이형을감탄주물론거절당할꺼내미하잖아 Yo, 소울빌딩수백치여막는의사이떠올르는히트곡과명곡의사이 One of a kind is once for the books Mike Tyson on a fight night Smash out of night 봄은 flow season 시도꽃들을뽑고다시시루심어 Let me pick up 집업체리열매총대꽉뚫어내끝나지않아전쟁애들도이제집을보고배워내가선생님너칠거이미알아겁먹어먼저지지를지지 Fake your receipt beneath me Even when I lay down Lay move on with the moves versus there Living this world on the stones are stronger 자파양을건너내무대위로넘어돈이안보이네 Listen to the words I offer Before you can bury 먼저주는입을뜯어이말은이제먼지웃기는카비워힙합의리종마이크찬릭어느나보나너나주마유에기 With a lollipop I'm done with them hip ass rips So give me 판토마키 deliveries Look on look Straight food 철가방속차가운쿡포로둘째치고 Honestly you listen that boom I got that 자풍의룸맨날훔쳐니꿈 Vroom Vroom You need more needs permission give a call I do the mark of my did a chore Tell me my kid jump go I roll up both of my sleeves And if it pains on your sleeve it's a goal Hold up, hold up, yeah Yeah, sweeter than colder But when you see me you run up Cause when I grab the mic then it's over You know some poker watch the mortals Scoop 대기하고 top of the mountain with daughter Daughter, daughter 버그내기전에인간부터되고오래문화욕심따운게나좀벌어매사에벌어도눈에불을켜고덤벼들면어떤일이든지네뜻대로찾아나봐라마음에여유하나없는것들이삶에풍요를바래돈을벌어성공이면멀어 I don't fuck with this shit 나그절떨어지는가들과는내가가는길은같이안걸어 I got the sick flow yeah flow sick too Super beat 처럼기분이 drop 같이남은삶밀어버려면도부드럽게올라가는이름에가 Crystal back back and back 다운두지않아비리없지 I be ill on charge Now bitch you ain't killing my vibe Yeah boy this is ill in the life Get down to the ball down Ball down 그래내가옆에 burn down Call down 마저갈수없지 hollow I'm one more 내가원해돈 Ballow want it no low Show me the money 승패는상관없이힙합하나로다발라는히부정할수없는 classic 진짜아는놈은알아서다알아먹지 好的，各位亲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今天的节目呢，我要为大家推荐各种各样的低热量、低卡美食。那下面呢，我要跟大家提出的这个食物就是西红柿了。 西红柿在生活当中是再常见不过的一道蔬菜了，它的热量呢只有每百克19卡，但是它的番茄红素含量还有微量元素含量以及维 C 含量都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呢西红柿真的是一道非常好的蔬菜。那我们平时最常用的吃法呢也就是西红柿炒蛋了。西红柿炒蛋呢可以用来拌米饭吃，也可以用来拌面，这些就不用多说了。而关于西红柿炒蛋的做法呢也是相当简单的，那主料呢当然就是西红柿、鸡蛋、葱、盐，还有色拉油和少许的糖就足够了。备好料之后呢，先将西红柿切成小块，打一个鸡蛋，将鸡蛋呢打入碗中，加入适量的盐搅拌均匀，小火起锅，倒入适量的一些油，再加入鸡蛋，把它放到里面炒。鸡蛋炒熟之后呢盛出来，然后啊再起锅，放入油和葱花，再来炒一下西红柿。西红柿快要炒熟的时候呢再把鸡蛋放进去一起翻炒，适当的时候呢可以加上一些糖和盐，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如果不怕酸的同志们呢当然就不用放糖了，如果是喜欢吃偏甜一点口味的可以适当的加入一些糖，盐再放少许就可以了。如果是想拌面的话呢，在翻炒的过程中可以适当的加入一些水，这样就会让它变得汁儿多一些，拌起面来比较方便。如果只是拌米饭的话，那我想西红柿本身的汤汁就足够了呢。接下来我们会推荐热量更低的食物，那就是苦瓜了。每100克苦瓜它的热量含量只有18卡。到了夏季呢尤其是推荐吃凉拌苦瓜，可以准备500克的苦瓜，还有熟植物油9克、酱油10克、豆瓣酱20克、精盐2克，还有辣椒丝，还有蒜泥，这些呢可以根据口味适量准备。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可以将苦瓜一抛两半，把苦瓜瓤挖去洗净，然后切成1厘米宽的条，在沸水中烫一下，再放入凉水中浸泡，晾凉了之后再捞出来沥干水分。把苦瓜丝和辣椒丝以及精盐拌匀之后呢还会再控出一些水分，等这些水分晾出来之后，我们把它再捞出来，再放入酱油、豆瓣酱和蒜泥以及熟油拌匀就可以了。这样拌出来的苦瓜即使你装了盘也不会再出水了，而且呢会保持它原有的新鲜的绿色。很多女孩子减肥的时候说我只吃黄瓜，其实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每100克黄瓜的热量呢只有15卡，所以说黄瓜的确是一个低卡美食。那么关于黄瓜我们该怎么吃呢？有的说凉拌，有的说生吃。今天我推荐一个清炒黄瓜，其实也是营养美味又低脂的蔬菜。把黄瓜呢一分为二，切成斜的片儿，如果家中有彩椒的话呢也可以切出一些小段来，这样配起来颜色好看，而且呢维生素含量也高。在锅中放入一些油，烧热之后将黄瓜和彩椒炒至变色，再加一点盐来调味儿就可以了。看上去很简单，但是经过这样一炒，黄瓜的清香也是会保留下来的，所以呢我个人觉得这道菜呀在夏天也是特别适合的。 只是过客，也许很会烧菜，周末亲朋满座，我不是很会生活。对我来说，一个笑容，一个动作，一个不经意中留下的梦，此刻都包含恶意的不像我。伤心人只听歌词，因为旋律太奢侈，渴望灵性的温柔可以缓解伤势。这一句不知羞耻，回弹我心中的事。伤心人只听歌词，因为旋律太放肆，字里行间放映着我爱你的样子，触碰了新鲜的句子，是那么该死。舔过你的伤口，很多只是过客，也许很会烧菜，周末亲朋满座，我不是很会生活。对我来说，一个笑容，一个动作，一个不经意中留下的梦，此刻都包含了你的不像我。伤心人只听歌词，因为旋律太奢侈，渴望灵性的温柔可以缓解伤势。这一句不知羞耻，窥探我心中的事。伤心人只听歌词，因为旋律太放肆，字里行间放映着我爱你的样子，触碰了新鲜的句子，是那么该死、哦、是那么该死。伤心人只听歌词，因为旋律太奢侈，渴望灵性的温柔可以缓解伤势。这一句不知羞耻，窥探我心中的事。伤心人只听歌词，因为旋律太放肆，字里行间放映着我爱你的样子，触碰了心鲜的句子，是那么该死。 好的，各位亲们，欢迎回来。一首歌曲之后呢，小彤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那些低卡又美味的食物。下面要为大家推荐的是胡萝卜。其实呢，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是不爱吃胡萝卜的，关于这一点我也是知道的。而我本人呢，其实对胡萝卜不能说有多么喜爱，但是也绝对不反感。每100克胡萝卜当中呢，含有热量只有25卡，而它的胡萝卜素、还有类胡萝卜素以及维生素 A 就不必我再次重申了吧。其实胡萝卜是非常健康的一项蔬菜。那接下来呢，我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蓑衣胡萝卜。以前我们经常听到的是蓑衣黄瓜，今天啊，我们换一个吃法，蓑衣胡萝卜。配料呢，包括尖辣椒要半根，红尖椒要半根，姜3片，蒜2瓣。调料呢有红糖15克、白醋2大勺，然后是橄榄油1茶匙、凉开水适量、香草碎少许、